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十五句：“事到则进，非到则退。”那么从这个地方起啊。一直到第三十六句，到三十六句是余求天仙者，当立一千三百善；余求地仙者，当立三百善。那么这个一段都是讲福报，在全文呢。是第三大段，这八个字是总说，事到则进，非到则退。人应当断恶修善，这个是天经地义。一切众生哪一个不求福报，哪一个希望遇到灾祸，可是你得明白福报从哪里来的，灾祸又从什么地方来的。这八个字就是吉凶祸福根源之处。可是这八个字里头的关键呢，就是道字。这个道怎么讲法？意思很深很广。通常说道是理，道理，道也是一条路。那么什么叫是道，什么叫非道？这是我们要辨别清楚。善行，善行呢，就是世道；不善的心性呢，是非道。这是从因上说，是吉，是福，这就是世道；是凶，是灾，是祸，那就是非道。这是从古上说的，这些理事因果我们都要明了啊。在佛法所立的标准呢，就是信德，凡是与信德相应的，这就是世道；与信德相违背的，那就是非道。信德讲到基础，是一念心性的，所以讲到究竟的，一念是道。二念三念呢，就非道了。这个标准高，这个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的标准。只有他们才有能力 保住一念，不落在第二念。所以他们的果报是大吉大福。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大乘经里面常说的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是从哪里来的？从一念来的。如果一念我们守不住，保不住，变成三心二意，这个就会变现出十法界一真庄严。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对法身大士来讲呢，非道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自己做不到，但是不能不知道。知道的好处，在修学过程当中，不至于得少为足。知道现在的境界很有限，还要发奋努力，不断向上提升。可是在我们眼前，我们把这个道的水平降低，降到最低，那什么是道呢？无戒摄善是道。什么是非道呢？破戒食物是非道。标准降到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就清楚了，明白了，有了着手之处。从哪里下手？这是讲的一般大众啊。如果对我们念佛同修来说，念佛同修，你为什么念佛呢？念佛的目的何在？希望求生净土。那换句话说，这个希望不能落空啊，一定要实现。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不落空，你的愿呢都满了。那么这个最低的水平是什么呢？世尊在观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的敬业三福，这是最低的水平呢。这是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求往生的，不能不知道啊。敬业三福，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多次，有录音带，也有录像带，好像也有小册子流通。佛说三福，总共说了十一句。这十一句就是道。违背十六这十一句的，那就是非道。 第一佛里头，人天福啊，也就是人天之道啊，你能够奉行，你生生世世不舍人身啊，你不能奉行，那就是非道。非道就是三恶道啊，必定堕三恶道。这四句话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我们懂不懂这个意思？我们肯不肯去做？第一句里头说明了十善，根本的根本呢。什么叫孝？什么叫敬？不能不清楚，不能不明白。在这个地方，我就不多讲了。第二福是二乘，二乘人的所修的标准。三句话：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非议。这是入佛门啊。第一福是入佛门的基础。还没入门，到第二福这才入门呢。作为佛的弟子，佛的学生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资格做佛的学生？佛的学生必须遵守三规的约束啊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不违背佛的教诲。三规，第一个是皈依佛，这个我们在三规传授说得很清楚很明白。皈依佛是觉而不迷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是不是觉而不迷？觉这是世道，迷是非道啊。我们的思想见解是不是正确？思想见解纯正，与佛相应是道；思想见解不正，邪知邪见非道啊，这是皈依法的意思。第三皈依身，身是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啊。我们想想，我们的心清不清净？ 我们的念头清不清净？我们身清不清净？我们居住的环境清不清净？清净是道，不清净就是非道啊。所以三宝弟子念念要与觉正净相应，这是世道。如果念念是迷邪染，那是非道啊。思想言行要依戒律，特别是初发心的人，实在是来说呢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等觉菩萨都严持戒律，你们曾几何时看到佛菩萨破戒犯戒？没有过的呀。佛菩萨的形象都是利益众生的，佛弟子要以佛菩萨为榜样学佛，学得要像，这个形象给社会给一切众生做榜样，做个好样子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，不犯威仪，威仪就是好榜样啊。第三福大乘菩萨的基础，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就是发四弘誓愿，愿发了要兑现，那个愿就不是空愿的，要做到。所以菩萨有惭愧心的，惭愧在策立他，使他能够发奋向上，勇猛精进，惭愧是道，无惭无愧，不知道羞耻，那是非道。身心因果，我讲这一句的时候讲的很多啊，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啊，普通因果菩萨言犹不知的道理，这个因果是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啊，确实这个道理知道的人不多啊。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读诵大乘就是亲近诸佛如来，一天都不能空过，每一天都要亲近诸佛如来， 诸佛如来在哪里呢？诸大乘经就是诸佛如来。每一天要读诵啊，读诵的方法，先亲近一位善知识，这是世出世间求学求道的秘诀。古时候人所说的思忱呢，一定是在业未善知识那个地方成就，然后才能够遍参无量善知识啊，在业未善有坐下成就参学的本领，才有能力参学。这个本领是什么呢？般若经上讲的根本智，遍参一切善知识，是成就后的智，智慧才圆满呐。华严经幕后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善财童子亲近文殊菩萨，这一个善知识啊，那是思忱呐。在文殊座下得到了根本智，然后出去参学，这五十三参成就圆满的后得智，这智慧圆满了。没有根本智，你就没有能力参学。根本智是实智，真实智慧呀。他有能力辨别真妄，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善恶利害，他一接触就明了啊。所以出去参学，无论遇到什么人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对他都是开智慧。不会受到障碍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，你出去参学，一个善知识指你一条路，两个善知识就是两条路啊，三个善知识就是三岔路口，四个善知识就十字街头，你往哪里走啊？你无路可走了，你有本事，你能够辨别，能够认识，那就不怕了。亲近再多的善知识，你的方向，你的目标，决定不会变更。我们看善财童子给我们做的示范，善财童子亲近文殊菩萨，文殊教他什么？教他念佛法门呐、 啊，我经文上没看到，文字上没有啊，意思具足啊。意思在哪里？文殊菩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他最得意的门生。如果不继承他的衣钵，怎么能说传法弟子呢？你要明白这个意思啊，世尊教给我们四义法里头，一义不一语啊。你要体会到这个意思啊。那么再看看他出去参学那个形象啊，第一个善知识吉祥云比丘，教他什么？教他波州三昧。波州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，佛力三昧呀。啊，最后一位善知识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彻实彻宗，就是一个念佛法门呐。他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呐。那是世道要尽呐，勇猛精进呐，非道啊，赶快要退呀。这两句话是总说。不但我们自己明白，而且还要常常劝导别人，啊，帮助别人。这是三福幕后劝进行者，啊，所以总而言之，这个十一句，十句是自利，幕后一句是利他。自利而后才能够利他，自己没有成就想利益别人，这佛在经上常讲无有是处啊。所以这两句八个字含义很深很广啊，这是善福的总纲啊。向下呢，这在教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样去修善修福啊，积功累德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